浪淘沙，北戴河。1954年夏，大雨落幽烟，白浪滔天。秦皇岛外打渔船，一片汪洋都不见，知向谁边？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